进行分配，就好比是自华授分，会影响生育后代的质量。 表姐， 针灸止腿，

爸，姐， 人生在世为生活，自己的日子自己 他一心活

你也听不进去。看来我不摔碎这个破罐子，你就活不了被刺盘。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 救命！救命！ 你走不走？ 救命！ 好，你不走，我走。我再也不回来了。 块一斤。 是啊， 三块五。 哎呀，这些人啊有毒啊，快把他扔了吧。 马虎， 你不开人，走，你不动手，他管你 死 了，走。 你不敢也不行了、 这姓于啊，我早买的。大嫂，这是多少斤啊？ 20斤整。 明天我送到江川院，5块钱一斤。 我说兄弟啊，把他让给咱哥。 是。 你不是说有福吗？ 哎，包面是买主嘛，把它让给咱哥们吧。 好， 4.5块一斤。哎，你怎么乱涨价？ 买不买啊？不卖。 走 去。 好。吃你1块钱的亏。 10块， 大哥，你真好。 大嫂，我不要你了，来，10、20、30，90块。大嫂啊，往后出门得多长个心眼啊。你说跟小姐亲一个样啊，一会儿缝了16件，来，再给你这8块钱，来。大嫂，天不早了，快回家吧，大哥在村口，等着你来。 哥，俺求你个事儿行不？ 行。 俺男人， 不在了。 你打听着，帮俺找个活干吧。 趁早再另找个主。 哪主？ 那找个地方打工。 只要是能有个住的地方就行啊。 行，管住管吃，一天5块钱。大嫂，你到他家去看看，行啊就留下，不行我再给你另找个地方。 大哥 啊， 在这儿。 你啊， 大嫂，你要不愿意啊，现在送你回去。大嫂，来， 长城，我自己做的冰镐， 这是洗澡间，你洗洗澡啊。 家里还有汤子啊？ 大嫂，这穿的、戴的都在这里，洗刷完了都用上。 哎呀，不， 大嫂，你甭客气，不嫌老就穿吧。 哎呀，大哥，你到底今晚在哪里干活啊？ 嘿，咱俩先吃草后上草，我到食堂里呀去买饭，想吃什么？ 都算就煎饼。 什么菜？ 蒙南瓜。 你煎好的。 芸豆。 大嫂，你洗一澡啊，你先洗一澡。 多快啊， 你是不都这么富啊？ 差不离呀、啊、 咋能的啊？ 那政策好啊，我们领导有本事，搬起纸染厂，家家有横之鸡，人人只羊毛衫，一年啊就发了。 那你咋还没成家？ 娶过媳妇啊，头一个嫌咱穷，嘴大能吃饿跑了。第二个看着咱父老了一把，

进去来看电视上舞厅，逛市场下去入馆，大把的票子往外甩，一花就是几百